却又不愿再回头。 你还打算瞒多久？有些事可以直接对我说，听不见你给我的回扣，梦也难做，不笑不哭不好受。为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硬要我费了心上个够。 一路走来希望撑得过，踏的事不想对你说破。 怎么变了真心还不说，一段情三颗心分不够，牵不到你的手，这种事无法躲，你和我都没有把握。有些抖，好像是抱了我便难过，好像爱情的漩涡碎了一般的心窝。 你还打算忍多久？难道你眼睁睁看我沉默，看不见你给我的温柔，又不肯走，有气又闷又迷惑。 为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硬要我费了心上个够。 一路走来希望撑得过，他的事不想对你说破。 为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一段情三颗心分不够，牵不到你的手，这种事无法躲，你和我都没有。硬要我费了心上个够， 一路走来希望撑得过，他的事不想对你说。 为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一段情三颗心分不够，牵不到你的手，这种事无法躲，你和我都没有把握。 变了真心来自于潘协庆和陈洁仪。潘协庆写歌有一个习惯，手边一定要有巧克力。有时候在遇到写作瓶颈的时候，他就会大口大口地嚼起巧克力来，吃着吃着灵感就跟着来了，这招是屡试不爽。下面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潘协庆创作的歌曲吧，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他在吃巧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呢？ 推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 不 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风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接着来聊一聊歌坛的那些幕后英雄。提到马兆骏，歌迷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飘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 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骏。和一些音乐人不一样，马兆骏更加像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这也是他的歌迷会一直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他没有恢宏大气，也没有让人觉得遥不可及，更多的时候马兆骏就像他的音乐那样平凡而细腻，藏身于人群之中，却又闪耀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马兆骏所写的一首歌曲吧，毛宁、杨钰莹演唱的《心语》。 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心语来自于毛宁和杨钰莹，除了毛宁、杨钰莹，歌手张信哲也是演唱过马兆骏的作品的。当年在张信哲的专辑比稿会上，马兆骏是带着吉他来的， 当时他弹着吉他唱起了宽容的 demo， 接着诉说起这首歌背后一段感人的故事，那就是他的老婆这几年一路陪伴他，鼓励他度过了一段艰辛生活的心路历程。张信哲说这首歌和这个故事让他很受感动，所以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首歌曲唱好。而事实上，宽容这张专辑也是让张信哲拿到了当年包括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在内的众多大的奖项，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当然也成就了马兆骏。应当说这珠联璧合的一对也被歌坛传为了一段佳话。好了，旅行的最后来听一听张信哲的这首宽容吧。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也接近尾声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豆豆园之声制作叮当，感谢各位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